4007106108，最后一天，最后20秒钟，抓紧时间打电话了，4007106108，4007106108。 欢迎乘坐知识热单刀赴会，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。 你呀、啊，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，先给我办定亲礼。我得堂堂正正的进去段家的门。 隔扇摇来，才子佳人万古情。北京故事广播。传奇书场， 听众朋友，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江川演播的小说剧《大清相国》。 康熙王朝名臣辈出，千古传颂。然而，宦海风高，沉浮难料，满朝重臣名宦，少有善终。唯有陈廷敬驰骋官场50多年，历任通、吏、户、刑四部尚书，官至文渊阁大学士，起归之后仍被召回，最后老死相位。小说剧《大清相国》为您讲述陈廷敬的为官之道，再现300多年前的官场风云。 第56集， 高士奇又絮叨再三，别过了明珠，马上就去了索图府上。索图正躺在炕上抽水烟袋，忽听外头有人哈哈大笑，便怒道： 谁在外头喧哗？ 主子，高相公来了。高相公进门就哈哈大笑。 索图更是震怒，他道： 高士奇，高士奇这狗奴才发疯了。 索图正发着火，高士奇大笑着进来了，拱手便道： 主子大喜呀。 索图横着脸说： 你这狗奴才越发没有规矩了，老夫有什么可喜之事啊？ 明珠他完了，这不是大喜吗？啊，今后啊，主子您可就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了呀。索图这才笑了起来道： 啊啊你说这事儿啊，明珠啊，这回可真完了。 恭喜索大人。索图今天高兴，居然留高士奇吃了饭。高士奇从索图府上出来，转念又去了徐前学甲。徐前学这几天左思右想，越来越害怕别人知道谭明珠的谭章是他草拟的。朝中这帮满官不到非杀不可，皇上是不会拿他们开刀的。前几年索图获罪，人人都说他必死，谁知他这几年又出山了。徐前学见高士奇来串门，怕别人看出其中的破绽，心里不太高兴。高士奇进门就凑在徐千学耳边说： 徐大人，明珠咱们可得把他往死里扔啊，不然的话你我的日子都不会好过。这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，终有一日明珠会知道那些谭章是我们俩弄的。九星会议轮不到我参与，就靠您了。 这参明珠说到底是皇上的意思，如何处置也要看皇上是怎么想的。九卿会议上我自会说话，不过也只是体会圣意而已。 徐大人，可记得你我取而代之的话？ 徐千学现在最怕提起这话，真后悔当初不该同高士奇说，便说： 士奇志大才高，钱学愿俯首听命。 徐大人过谦了，我只是想这回参倒了明珠还不算，你得取而代之，千万不能让索额图坐享其成，这个莽夫 心狠手辣，下一步就得把索额图扳倒。 徐贤学笑着说：“ 世奇啊，咱们只好好当差吧，皇上想怎么着，我们就怎么着。” 高世奇想着索额图，就心里发毛，唉声叹气的。从徐乾学家出来，高世奇干脆顺道去了陈廷敬家。陈廷敬猜着高世奇夜里上门，准没什么好事儿，嘴上却特别客气，招呼他去课堂用茶。高世奇喝了几口茶，笑嘻嘻地说：“ 我们都知道，这回要不是陈大人进言，皇上不会想着扳倒明珠的。” 陈廷敬故作惊慌道：“ 世奇，这话可不能乱说，皇上明眼如炬，哪用我多嘴呀？” 高世奇笑笑摇摇头说：“ 陈大人，你也不必太谨慎了，明珠反正是倒了，你还怕什么呢？”“ 不是怕，廷敬不能贪天之功啊。” 高世奇凑近了脑袋，故作神秘，悄声地说：“ 陈大人不必过谦啊，参明珠你立的可是头功啊。”“ 我可真是半句话都没说，事先我也不知道是谁要参明珠。” 高世奇好像很生气的样子道：“ 陈大人，你还是防着世奇呀、啊我只想说句掏心窝的话，皇上如此信任你，你就得当仁不让啊！扳倒明珠，您就是名副其实的首辅大臣，世奇今后还得靠您多多栽培呢。” 世奇越说越离谱了，廷敬只求做好分内的事情，不求有功，但求无过。 高世奇突然面有愧色，他说：“ 世奇知道陈大人瞧不起我啊，我往日确实有过对不住您陈大人的地方，可古人说得好，宰相肚里能撑船，您就大人不计小人过啊。世奇别无所求，只求在皇上身边吃碗安心饭。” 陈廷敬任高世奇怎么说，到底不承认他在皇上面前参过明珠。高世奇回到平安地已是深夜，仍没有睡意。他今天在几家府上穿走如梭，这会儿想起来非常得意。他说的那些话，谁听了都觉得是肺腑之言。这些话人家不会说给别人听，也不可能说给别人听。高世奇手里把玩个鼻烟壶，不由得哼起了小曲儿。高夫人却道：“ 哟，您还哼着小曲儿呢，我可是替您担心呢。”“ 你担心什么？”“ 您就只替皇上抄抄写写，再弄些个古董哄哄皇上开心得了，别掺和这些事儿。我一个妇道人家都看出来，朝廷里面呀，翻手是云，覆手是雨，谁知道明儿又是谁当权呢？” 高世奇哈哈笑道：“ 我告诉你，不论是谁当权，我都稳坐钓鱼船。” 九卿会议开了好几天，明珠自是论死，又开列了50多日的明珠党羽名单。陈廷敬明白皇上的意思，反复说不宜牵涉人太多，可九卿会议现在是索额图为头，别人的话他半句也听不进，只说天塌下来有他撑着。陈廷敬苦劝不住，也就不再多说了。皇上看了折子，立马把索额图、陈廷敬、徐乾学等召了去，大骂说：“ 朕看出来了，你们都想趁着参明珠党同伐异，揽权自重。这折子上提到了尚书、侍郎及督、府、道50多人，朕把这些人都撤，国朝天下不就都完了吗？” 皇上把折子重重地摔在龙案上。陈廷敬说：“ 皇上，臣反复说过不要赦人太多。” 皇上打断陈廷敬的话，问索额图：“ 索额图， 九卿会议是你主持的，你说说吧。 回皇上，臣以为明珠朋党遍天下，只有除恶务尽，方能确保乾坤朗朗。 皇上瞪着索图道： 索图，你别说的冠冕堂皇，你同明珠有夙愿，天下谁人不知？朕仍让你出来当差，你却如此胸襟，怎么服人？ 索图赶紧叩头请罪： 啊，皇上，臣知罪。 皇上斥骂索图半天，道： 只把张鹏和折子上提到的几个人查办，其他人都不追究。 徐谦学拱手道： 皇上仁德宽厚，天下百官必然自知警醒。 索图仍不甘心，还想说话，皇上不等他吭声便说： 索图，休得再说，传明珠进见吧，你们都别走。 一会儿明珠面如土色，进殿就跪哭在地，叩头道： 罪臣明珠叩见皇上。 你就跪着吧，朕今儿不叫您起来说话。 明珠又是连连叩头，他说： 臣罪该万死啊。 皇上瞟着明珠道： 你这该不是说客气话吧，你的确罪大恶极，但朕不是个喜欢开罪大臣的人，总念着你们的好，平三藩你是有功的，收台湾你也是有功的，朕念你过去功绩，不忍从众治你，革去你武英殿大学士、吏部尚书之职，任内大臣，交领侍卫内大臣着用。 明珠把头扣得砰砰响： 皇上，臣明珠谢皇上不杀之恩呐。 索图听说把明珠交领侍卫内大臣着用，脸上禁不住露出得意之色。皇上此时又道： 陈廷敬转吏部尚书，吏部满尚书另行任用。 陈廷敬忙跪下谢恩，他虽早知圣意，却仍是惶恐，他不想叫人把自己做吏部尚书与明珠下台放在一处去说，毕竟现在明珠党羽还是遍布天下。皇上道： 你们都退下吧，明珠留下。 索图、陈廷敬等都退下了，明珠趴在地上又哭了起来。皇上问道： 哎呀，怎么那么多眼泪，怕还是委屈啊？ 启奏皇上，明珠冒死说句话，臣内心真的不服啊。 朕知道你心里不服，才把你留下来，你要朕把你的斑斑劣迹都指出来吗？你这才服气吗？ 明珠但只哭泣没有答话。皇上说： 单凭你指使王继文隐瞒吴三桂留下的钱粮，你就该杀。 明珠猛然抬起头来惊恐道： 啊，皇上，臣知罪，这都是陈廷敬他栽赃啊， 真是不知好歹。你得感谢陈廷敬，陈廷敬识大体，不让朕把你同王继文做的坏事公之于众，不然你同王继文都是死路一条，更不用说你卖掉了多少督府道县。 明珠再不敢多说，只是使劲的叩头。明珠回家路上天色已黑了，安徒随叫跟在后面，半句话不敢多说。明珠福晋今天早早就候在了门口，他见轿子来了，忙迎了上去，搀着老爷进了屋。家里早预备了一桌好菜，明珠却是粒米都不想进。安徒接过婢女的酒壶，倒上了酒： 小的以为老爷很快就会没事的，别说皇上先前不杀鳌拜，就说皇上对索额图不也是格外开恩吗？您在皇上眼里的分量可比索额图重多了，索额图被晾了几年不又出山了吗？ 明珠摇头苦笑，心想自己的分量是比索图重多了，可自己犯的事也比索图重多了。安图又道， 不就是隐瞒吴三桂钱粮的事吗？皇上不追究不就没事了？ 明珠仍不说话，他知道这事情搁在那里他就永远别想翻身，皇上什么时候想开罪他，什么时候都可以旧事重提。这段事上陈廷敬确实对他有恩，可是大恩如仇啊。明珠想到这里十分的愤恨，心生一计道， 安图，待老夫修书一封，你送到索额图府上去。 哎， 安图拿了明珠的信连夜送到索额图府上，听说明珠府上的管家送信来了，索图只说人也不见，信也不接。家人却说，明珠府上的人您可以不见，信还是可以看看。索图听了生气说， 看什么信，无非是求我在皇上面前替他说几句好话嘛，老夫好不容易等到今天，巴不得他碎尸万段呢。 门人又说， 主子，您好歹看看他的信嘛，看他到底想玩什么把戏。 索图好不耐烦，嚷着叫人把信送进来。信送进来了，家人把信打开递给了索图，只见信上写道， 索图大人抬见，明珠与阁下共事凡36年矣，蒙教既多，获益非浅，今明珠虽罪人，仍心有国事，向着明珠与阁下争锋，非为独邀恩宠，实欲多效力于朝廷，然则争锋难免生意气，往往事与愿违，蓦然回首悔恨不已，所幸朝中有陈廷敬、徐乾学、高士奇诸公，学问悠长，人品可贵，皆君相之才，明珠愿阁下宽大胸襟，同诸公和睦相处，共事明珠。 索图读到这里哈哈大笑说， 如何做臣子，如何效忠皇上，用得着他明珠来教导老夫吗？明珠要我同陈廷敬、徐乾学、高士奇等和睦共事，他可真是深明大义呀、啊！这帮汉官没一日不等着看老夫笑话，他们哼。 索图心念一动，心想陈廷敬暗中整倒了明珠，无非是想取而代之，他别做这个美梦。陈廷敬今天整倒明珠，明天不就要整倒我索图吗？老夫从来就不想放过陈廷敬，还有那徐乾学也不是什么好东西，且看老夫手段。正在这几天，张骞又供出一些事儿来，索图大喜过望，立马密见皇上。皇上没好气儿，问他， 你这么心急的要见朕，什么大事啊？ 启奏皇上，张骞供称明珠、陈廷敬、徐乾学、高士奇都收过他的银子。 张骞怎么如此出尔反尔啊？色龙娥、于成龙先后都查过了，查的结果虽截然相反，可从未听说过这几个人受贿，如今你接手案子又生出事端， 臣只想把案情弄清，免成冤狱啊。 皇上冷笑一声道， 哼，什么冤狱，朕看出来了，如今明珠倒了，你想快快收拾陈廷敬他们几个，你就老子天下第一了。 索图连连叩头，诚惶诚恐地说， 启奏皇上，张骞可是言之凿凿啊，他说自己年岁大了，做个布政使都已是老天保佑， 是明珠、陈廷敬、徐千学、高士奇几个人要他做巡抚、做总督的，想做就得送银子。皇上，要不是张骞招供，臣岂敢如此大胆呐？ 皇上冷冷道：“ 你的胆子，朕是知道了。好了，折子朕会看的。” 回皇上，臣不敢断言他们几个人是否清白，只是张骞说高士奇贪银子，臣有些不相信。高士奇住在晋城之内，别人如何进得来啊？ 皇上一听更是火了，他说：“ 你说话前言不搭后语，你不相信高士奇贪银子，偏相信其他人就贪了。高士奇是你故人，朕知道。” 索图的确有袒护高士奇之意，可为了显得他办事公道，还得把高士奇的名字点出来，再去替他说话。索图其实还隐瞒了高士奇的欺君大罪。原来这回张骞红了眼，把高士奇向皇上进城假话的事儿都供了出来。索图私下命人把张骞这段口供给删掉了，却并没把这事儿告诉高士奇。高士奇在他眼里原本就是只小蚂蚱，犯不着去他面前表功。而高士奇欺不欺君，索图也并不在意，他只需高士奇做自己的奴才。索图退去了，皇上拿起折子看了半天，重重地摔在案上。索图的用心皇上看得明白，可张骞所供是否属实，皇上也拿不准。几个月来，张骞、祖泽申、王继文、明珠连连案发，皇上非常烦恼。这些读书人十年寒窗考取功名，原本清清白白的，做官久了就难以自守。皇上叹息良久，换了张善德，让他分头传旨，叫这几个人自己具折说清楚。陈廷敬正在吏部衙门处理文牍，忽听乾清宫来人了，便出门迎着。只见张善德进来了，道：“ 陈廷敬接旨。”“ 臣接旨。” 陈廷敬跪下，张善德传旨道：“ 皇上口谕，张骞供称说他为了做巡抚、总督，先后都送了银子给陈廷敬，而今犯了案，他又送银子给陈廷敬要他打点，着陈廷敬速速上个折子，看他自己如何说，亲自。” 张善德宣完上谕，忙请陈廷敬起来。陈廷敬起了身，望着张善德半天才说：“ 张公公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您听皇上说了没有？” 张善德摇头说：“ 哎呀，张骞把您跟明珠、徐贤学、高士奇都供出来了，皇上他很烦呐。” 陈廷敬听了，心里早明白了八九分，回家说起这事儿，陈廷敬十分烦恼。佳瑶自觉脸上无光，他说：“ 我公公怎么会这样啊？” 月圆说：“ 你公公肯定是怪你爹不肯出力相救，就反咬他一口。” 听众朋友，刚才您听到的是由江川演播的小说剧《大清相国》，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。 快节奏的生活中，我们需要提醒自己停下脚步，找一个时间静下心来，品一杯茶，读一段文章，感受一种心情。下面就让我们走进品读十分。 因为梦见你离开， 我是歌手陆庚戌。